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翻嚟嗱，咁我哋俾翻时间咧，就俾阿思思咧，就就翻郑华嗰个议题咧，就俾佢讲下。而家咧，其实佢同呢一个保险界啦，嗰边嘅专业团体朋友，其实都系做紧一样嘢嘅。你可唔可以同啲听众介绍下？ 系我哋。嗱，而家冷静啲啦吓，问候完啦，陈议员。咁、其实我哋做嗰样嘢咧，同阿陈议员都有好切身嘅关系噶。 系。 咁我哋同另一个专业团体保险起动咧，就保险起动系一班保险从业员嘅团体啦。咁同我哋精算师团体咧，精算师证咧，就一齐搞紧一个 project， 就系话咧，保险界嘅功能组别由公司票转去个人票。嗱，点解？咁樣咧，我想解釋一下保險界無論立法會定係特首選委咧，嗰、那個功能組別咧，只係得130多間保險公司可以投票嘅啫， 即係用公司嚟 公司嚟投票。咁、你都知公司投票，咁唔通佢會問曬所有員工投啊陳建波好定啊投啊 ABC 好咩？咁梗係老闆決定㗎啦。 點樣得翻出嚟呢個人嘅咧？其實係。即系唔知道后面有啲人喺度发功啊，啲做一啲咁嘅。 嗱，早两次咧都系零票当选，即系自动当选嘅， 系咯， 得佢一个人选嘅啫。咁所以你究竟话佢系咪搞掂晒所有 CEO 啊？咁定系背后有人帮佢发功咧？我哋就唔知啦。嗱，但我想讲一样嘢，可能都会倒自己饭碗噶啦。其实香港保险公司咧，嗱有英资，有美资，有少少港资啦，唔 系 好多，系啦。咁啊， 有強資咧， 歐洲仲有係啦，經濟強盛嘅鄰國啦嚇， 係咯。 咁所以如果你話咧，佢全票當選嘅話咧，就正正式式係外國勢力支持嘅嚇、你唔好話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嗰啲邊有外國勢力支持啊？佢就最有外國勢力支持。係。咁啊，我講翻我，所以我哋就覺得咧，呢件事我哋保險從業員嚇、幫老闆捱生捱死。即系我哋唔敢话我哋叻过老板啦，大家平等系嘛？咁、但系我哋对保险业都有贡献，保险业究竟要点样发展吓？喺、立法会点样边个帮我哋讲嘢？其实我哋应该有say。 系。 咁所以我哋就发起一个咧，即系全民直选保险做起，就系、我哋保险界先，所有人都要有票投。咁啊，陈议员既然咁把炮吓，话2-3万票佢都睇唔起啊，2-3万票都做议员有冇搞错？咁我就想挑战佢啦。咁不如你赞成，你去立法会推我哋呢个方案啦，等我哋变咗啊，一人一票吓，咁啊，到时咧选民就有几万个，咁你试下攞2-3万票翻嚟啦，俾我睇，攞俾我睇啦，咁威啦，威过长毛啊，系咪先？ 系啊，威过呢、這个唔使690先啦，第一件事。 咪系咯，系咪先？佢话2-3万票都唔掂，咁即系替佢主子个头眼眉啦，系咪先？689， 你哋而家个方案咧，如果真系推嘅话，会有几多个选民啊？如果真系成功嘅话， 其实会有接近10万， 有10万添。 嗱，如果我哋而家个议案系话从事保险业，即系可能系销售啦，咁啊有个销售嘅牌照啦，又或者back office， 咁可能我哋精算啊，或者其他有组织一个专业团体嘅，咁我哋都尝试去包含落去里边，咁当然会销售嘅同事啊比较多啦，咁所以数数埋埋都系好多万个噶啦。 即系呢样嘢咧，我又系即系唔系好明，就系点解啲功能组别咧可以搵到咁样？即系譬如话咧，保险业嘅话咧，即系呢个界别咧就得个100多票，但起码你譬如话即系喺法律界又好，或者系教师，喂，嗰啲下又系即系有啲教师，尤其系添啦，系咪先？万万声咁啲票，系咯， 7-4万几， 有4万几啊，系啊， 但如果你哋都可以投到一人，即系一个人，即系一人一票嘅话，你赢过晒佢哋噶咯。 系啊，系啊， 咁呢个系最大嘅一个界别， 同埋 控制唔到，所以变咗佢哋惊咧。照计保险嚟讲，我觉得呢个界别一般嘅人感觉上系即系做生意噶嘛， 系啊，都会听老板话， 系咯。 所以我哋有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咧，我哋唔系话要撑建制或者民主，我哋唔系话要想选个黄师奶定蓝师奶， 系啊， 我哋只系想呢个人选出嚟咧系有代表性嘅， 嗯， 系啦，都就算到最后都系选翻陈建波。我冇所谓噶，到时你咪叻咯，你咪真系叻过嗰啲几万票 立法会个咯。先啦， 系啦，喂，佢而家做啲乜嘢？ 投啲咩票吓？ 系咯， 使唔使问过你啊？唔使噶，使唔使开咨询会啊？唔使噶，使唔使做工作报告啊？唔使噶。 即系基本上你哋有个功能组别议员代表你哋，但事实上咧，佢代表你做啲乜咧？其实你哋好难知 嘅。系啊，咁其实可能佢心里边，我唔知佢，我又唔系佢里边条虫啦，肚里边条虫。咁、究竟佢心里边系咪觉得代表紧我哋咧？其实我哋都唔知嘅呢样嘢，我哋都会揾机会 find out 嘅。 可能佢有 report to 嗰百几个老板嘅。不過你哋唔知啫嘛， 可能佢哋有個 chat group 啊， 係啊 ，WhatsApp group 百幾個人啊， 應該轉咗 Telegram 啦，係啊，有百幾個老闆入邊，佢日日都 report 都未定嘅。 好嗱，呢一節咧，其實我哋就想用多少時間咧，就講下呢一個全民退保嘅。 係 點解講呢樣嘢咧？就是、因為啱啱咧，就係、是、其實前一排咧已經聽到，就係由張建宗喺度講啦，就話喂嚟緊我哋做諮詢喎、咁樣，跟住又話提出嗰邊有兩個方案一個咧就係、是、唔知咩不論貧富，另一個咧就係話係就係、是、以呢個個人嘅嗰、那個唔知係收入定係咩能力咁樣嚟計啦。總之就係兩種啊。咁啊，而家咧就變咗有班學者咧，我知道咧就係、是、我今日聽收音機啦，就話呢、這個。有個黃鴻啦，咁本身佢係教呢、這個即係社會工作嘅，咁佢就同埋成64個嘅學者咧，就去聯署咧，咁啊想同政府咧就係、是、推薦一個方案嘅。嗱，咁政府咧似乎睇嚟咧就係、是、抗拒緊嘅，我哋唔好理。我哋首先我想咧就係、是、即係都大概咁樣講下啦，就係話即係究竟呢一個係講緊啲咩嘢咧？我諗相信好多嘅觀眾咧或者聽眾咧係未知道其實發生緊咩事嘅，因為都好似好複雜咁樣。第二咧就系话，咁而家黄鸿或者系政府，咁佢哋话提出嚟嘅方案，究竟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后边饮即系嗰个 behind 嗰个成个 philosophy 啊，即系嗰个哲学，同埋我哋其实喺谂呢啲方案的时候，有啲咩角度可以去谂咧？咁啊，听下即系大家嗰个睇法，尤其 C，当然你喺呢方面系你净系你嘅行业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啦。但我都想听下少麟，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好 typical 嘅中产，你自己。你係屬於後生啲嘅，俾我哋嚟講，咁可能呢樣嘢咧就係、是、影響到你自己都多啲，因為咧其實理論上嚟講咧，佢哋係要遲少少先享受到呢一個 benefit 噶嘛，係咪啊？咁相對嚟講啦嚇，咁、譬如對佢影響嚟講咧，可能嘅時間仲長啲添，咁變咗就睇又點樣睇咧咁樣樣，我哋聽下你嘅講法。 嗱，黃鴻教授呢個方案咧就我未詳細睇佢啲數據啦嚇，咁但係基本嘅思路咧其實就。有幾點嘅，第一就係、是、惠及全民嘅，即係所有人都唔使調查資產就可以攞到。咁啊，有嗰、那個保障嘅程度就唔係好高嘅啫，就每月3500蚊咁啊，咁樣第日會跟通脹調整啦嚇。 係。 咁 即3500蚊係以而家幣值嚟。 係而家幣值。咁其實咧，佢個建議咧就係即時生效嘅，即係如果你去到退休年齡咧，就而家即可以攞。咁、钱从何来呢？咁佢就首先就希望有一个1000亿嘅种子基金。咁、其实呢你要见到1000亿好似好多，其实又唔系好多啊，三跑都起唔到几多条嘅啫。即係起唔到两条，起到一条咁样。咁同埋呢 1800亿喎，好似三跑係咪？ 诶係咪 好似系。 起唔到一条。 起唔到一条。 起唔到一条。 起唔到一条。哎我记错咗啦。咁一条三跑都唔够嘅钱，同埋咧， 个高铁咯， 政府已经预留咗500亿咧，系做种子基金噶啦。 OK， 即系 其实只系再多500亿嘅啫。咁、其实500亿呢个数字系咩概念咧？就系500亿仲少过金管局上一季蚀嘅钱嘅。 哦， 系啦， 即系蚀少啲就 蚀少啲就搞掂噶啦。 OK， 咁、第三就系咧，将一啲现时已经用紧嘅钱，譬如政府花喺社会保障嘅开支。包括而家已經係長者綜援標準嘅金額，即係淨係食嗰部分啫嚇，其他啲租金啊嗰啲津貼咧就唔計嘅。咁同埋咧將勞資雙方現行每月嘅強積金嘅供款咧，由5%嗰度咧就抽一半出嚟嚇，各擺2.5%落去。 呢 part 就係我就唔好明啦，即係譬如點解即係強積金我不嬲我公開，譬如當5%先啦，咁而家我將佢分一半就。供去呢個新嘅 account 度，咁有咩分別咧？即係咪都係都？ 其實係一個社會保障嘅概念。你唔好當呢個係福利，即係哇！我攞曬好多錢啊！啲人就將個注力去曬，哇！呢度攞錢，嗰度攞錢，攞曬啲錢咧就攞嚟派咁樣。嗱，其實唔係派啊，其實咧係一個好似保險咁嘅概念。你其實唔知道自己咧老咗會係有錢定係冇錢。 你亦都唔知自己個強積金咧供到嗰陣時咧，會唔會一個金融海嘯，一冚冚數死曬？ 嗯， 又或者你譬如話攞咗一二百萬啦，即係 M P F， 其實都好盡㗎啦嚇。咁你攞嚟逐日搣咁樣嚇，搣下咁樣，喂，你可能年紀你好長命，一百歲咁樣，咁你搣咗十年冇咗，咁到時七十幾歲，仲有三十年講緊。 OK， 咁點算咧？ 因為呢嚿錢咧就係你總之一日你未啊，即係 未百年歸老咧， 唔係啦啊，咁你又都有得攞嘅。 係啦，所以呢個保障你幾樣嘢嘅，你將呢二點五抌落去呢個公家嘅盤咧，其實唔係話將你啲錢俾咗人哋，其實你係參與一個我哋英文叫 risk pooling 啊，即係你將你嘅退休嘅風險咧，大家組埋一齊， 係 因為退休呢樣嘢咧，最終你幾長命或者你退休嗰陣時會幾有錢咧，其實大家都唔知嘅，係唔確定嘅。咁但係幾十年之後咧，你就有一樣好確定嘅嘢，就係咧，我最少都可以攞三千五，最少都有一成。咁如果你話我唔係喎，我好有錢嘅喎，咁你咪攞啲三千五，好似李嘉誠都攞三個金㗎啦嚇，咁你咪攞去， 佢攞嘅咩？我真唔知喎， 我唔知佢有冇攞啊，不過佢有資格攞啦，起碼係， 啊 佢唔使資產審查㗎嘛，三個金，咁、 嗯、 第二樣嘢就係、 是，但係三個金就冇咗㗎啦，如果咁， 有都有， 都有嘅，都有嘅、 okay ， 其實 千二蚊睇翻到， 只係將中門。用開嗰一 明白，即係淨係中門，即係食飯錢嗰度冇。 所以政府咧係冇用多咗錢嘅。如果啲人一路咁樣老化咧，其實你中門嘅金額亦都係會越嚟越多嘅啫。係咁 樣唔會有好大爭議啦。如果淨係咁樣安排， 政府袋冇啦。 咁仲有最後一小點啦，咁就係話咧，佢提議咧啲好盈利好高嘅，譬如盈利超過一千萬嘅企業咧。就要加一啲利得税，額外增加 1.9%。 哦，咁就好大爭議啦， 個數就好離奇啦，1.9% 嗱，一千萬 1.9% 嘅係咩概念咧？一千萬 1.9% 咧就係19萬， 即係每年你運一千萬嘅話咧 ，profit 啦，淨係計 profit 啦， 交多19萬税， 俾多19萬税。好似多唔多话少唔少咁， 系啊，老板包个明星仔冇咗啦，1.9%， 咁贵噶明星仔， 未包个明星唔知， 思 可能清楚啲，清楚可能 你唔好讲嘢，你砌模同砌成马噶， 精算嘅真系唔同啲， 可能就头先讲冇错啊，头 系啦，高收入，一开始我哋针住个 conclusion 啊，基本上个节目已经做完啦， 我都走啦而家， 喂，讲翻1.9%啦，即系唔好讲喺教界，好彩我老婆唔听， 系 OK 1.9%，其實係咩概念呢？其實我哋而家標準稅率咧係10%嘅，咁就算加 1.9%， 唔係人人都加喎。嗱，中小企唔使噶，你茶餐廳啊，你中意開 coffee shop 啊，咁樣應該開 cafe 咁應該就去唔到1000萬盈利啊，咁又唔使。咁只係大企業嘅稅率高少少嘅。 其實你當係咧就大企業，我哋唔好話即係用利得税啊，你不如當捐錢咁講啦。即係我哋每年我揾到錢，我揾到先捐啫嘛。我捐少少，跟住分鐘你話啊，俾翻個牌匾佢咁樣啊，或者係你即係好簡單。而家咪啲大公司咧，好興搞啲社企啊，或者社會良心係咯，做呢啲咁樣係咯，即係社會企業嗰啲唔知良心乜乜乜嗰啲，咁其實都啲錢都使咗過去啦。 係啊，同埋係盈利嘅 1.9%， 即係你賺到錢先至需要俾。 不過咧，你硬骨要俾嘅話咧，佢就冇咁盈，就係話我主動就係捐啲錢出嚟，跟住就可以即係嚇，即係有啲。 不過睇下啲包裝嘅 啫。係啦， 同埋咧，或者俾個牌匾佢都得 㗎。係啦，係啦。咁有樣嘢就係咧，其實你諗清楚點解多 1.9%， 大家就覺得誒好大件事啊！香港就會冇曬競爭力啊，大家執笠啊，失業啊咁樣。 所有啲外資又會全部撤走啊咁樣。 咁你最高稅率美國30%多， 嗯， 強經濟嘅鄰國30%多， 新加坡 新加坡低啲啦，但係都接近20%。 嗯， 咁點解你多少少即係點解我哋係咁弱雞嘅咩？香港嚇，即係多一點。 其實咧，嗱，如果喺呢個角度嚟講，即係你叫啲大企業揾到錢，俾多啲咁多出嚟，咁啊，大家都有少少多少福利。其實聽落去咧，我又真係覺得即係調翻轉頭，我反而覺得喂，即係我反而會諗就係喂3500蚊，其實即係唔係好夠使喎？啲跟住老人家係咪先啊？ 咁我哋又有個 concept 嘅就係、是、咧、其實3500蚊同埋你個 MPL。同埋你自己嘅積蓄都係你退休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即係支持你退休生活。 O、okay. K， 幾個袋咁樣。咁其實通常 類似一個 safety net 係啦，係啦。咁我哋通常退休金嘅理論咧，就有所謂 three pillar 或者 five pillar 啦。咁通常我哋講見到中援咧，或者嗰啲咧就係、是。 最底層嘅，即係餓死啦，冇收入啦，咁啊，咁第二就係咧呢個社會保險，就係咧我做嘢或者我冇做嘢啦，但係我係家庭主婦，咁總之我貢獻社會咁多年啦，咁到我退休嗰陣時咧，政府就將啲財產，即係將啲財富咧就分配翻俾我咁樣，咁啊即係其實係我年青嗰陣時貢獻呢個社會嘅，所以頭先黃鴻教授講嗰一千億基金，喂你好多咁樣，喂咁但係你諗下香港由即係日本仔打仗到而家嚇，嗰啲老人家一路去建設香港，先至積到咁多財政盈餘啫嘛。 其實你街邊你見到好多時啲即係阿公阿婆咁樣，即係執紙皮啊，推住架車，其實係即係好唔忍心嘅，係 啊， 好唔忍心嘅。同埋咧，就係呢樣嘢都反映咗咧，就係即係我正話，其實食飯時候都有即係傾過少少咧，就係即係成個香港而家嗰種嘅，即係嗰種文化，或者係嗰種嘅，即係嗰個點講咧，就係變咗啊！即係以前我哋梗係覺得話，即係老人家唔緊要，你後生嘅時候，你即係有啲小朋友，但係老咗之後咧，就會有啲細路仔咧，就會係供養你咁樣。就算你係即係社會嘅福利唔係咁夠嘅話咧，都唔係好大問題嘅。係 啦。 但問題而家如果係有咁樣嘅情形嘅話，嗰啲老人家就唔使街邊執紙皮啦，係咪先？ 系啊，同埋你谂下嗱，我哋由数据讲咧，咁你供养嘅比率咧就越嚟越低，即系越嚟越高。你我哋而家能够会生小朋友嘅女士，香港嘅生育率咧系远远低过以前嘅。咁所以咧，一个家庭咧通常得一个或者两个小朋友嘅啫。 就算有，你都唔知佢哋啦。 系啦，你系啦 ，exactly 系咪先？ 你如果你有两个细路仲惨，你要即系储两层楼嘅首期俾佢哋吓。咁你仲指意佢養你啊？唔使指意。咁所以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大家更加需要開始諗下一個社會保險嘅概念。嗱，我哋好相信咧，如果香港係能夠維持個競爭力，的確係會有人揾到錢，但亦都係會有人揾唔到錢，咁大家一路生活嘅時候，有啲人可能起步嗰陣時係比較風光，但係唔。即係大家利是可能 你唔知嘅， 去到最尾你唔知， 係啊， 又或者捱一世都係平平凡凡， 係咯， 亦都唔定。咁但係 有人唔小心，你包嗰個小三一次過， 我冇包小三， 搞掂，咁你就係咪先啊？ 係冇錯，我走曬咁樣， 係啦， 用隻手指， 咁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大家應該要開始思考呢個社會保險嘅概念。 思思唔緊張，我就話佢包小三，即刻要解釋。 唔係我咁樣， 唔係我。 但我想討論下一樣嘢。 唔係，我係知你有個 idea。 係啊，咪即係諗起你話嗰、那個，通常而家大家都係關心嘅嘢就係、是，喂，好似道德上大家都覺得應該有嘅， 咁 但 係 都會諗個實際嘢就係啲錢從何來咧？ 冇錯，呢個真係主要嘅問題。 主要問題啦，我又因為我自己嗰行就係、是建築啦，咁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就係、是、咧，原來政府賣地嘅錢咧好多錢噶嘛。原來嗰啲錢唔可以用翻民生嘅上面嘅，係咧佢會落入一個叫基本建設嘅基金嗰度，咁只要用翻嚟起路啊、起高鐵啊、起機場啊、山炮啊嗰啲嘢，咁嗰嚿錢其實都唔少，同埋香港一直以嚟咧都係行呢個高地價政策噶嘛，咁我成日都講話呢個高地價政策係必須嘅，因為我哋支持翻香港一啲支出，但係好似聽落去咧。嗰、那個支出就唔係講緊經常支出，亦都未必係講緊我哋頭先講嗰啲有保障性、社會保障性嘅一啲支出。咁可唔可以 explore 下用嗰邊，即係用翻頭先 C C 講個 concept 啦，即係好似買保險咁樣。我市好啦，我地價高嘅時候，就可能將某個比例嘅一啲收益撥入呢、這個退休嘅基金嗰度。咁然後慢慢到可能個市冇咁好啦，咁就都有錢啦。咁慢慢咪可以。都令到嗰個財政可以穩健啲咯，將呢個 係咪可以咁運作咧？ 其實我哋翻去政府嗰個財政嗰、那個嗰、那個狀況咧，其實呢啲基金咧就係、是、未指定用途嘅，咁只係話咧，我劃咗佢做基建基金，咁第日就會攞嚟做基建嚇。咁但係實際上你唔攞嚟做基建都得嘅，因為都試過㗎，即係邵倫都揾到啲資料，就係、是、之前。可能沙士嗰陣時即係好唔掂啦，咁就試過都喺呢度攞錢嘅。 佢呢度攞錢有個好處咧、就是，就係即係我哋如果見到政府咧，就好多時好似好罩忌啲人話，喂，你要喺同啲商家攞錢啊，即係好似佢好似喂我開唔到口啊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咧， 係啊， 好似佢要挨嗰啲即係商家去攞。 係啊，你收税好似好差咁。 係咯、啊，哎呀，即係。 咁但係其實你諗下啦， 同啲中產攞錢佢就 OK 喎。 係啊，咁、啊、你冇聲出嘛？邊個代表你啊？ 啊， 边个代表你啊？ 咁啊系，即系尤其你保险界添，即 系。系啊，边个代表我啊？ 系 咯，我话唔好咁咁啊，唔通阿陈建波先生会同我出声？ 加嗰1.9就唔同啦，一个 Telegram group 即刻响啦。 系啦， 因为赚钱嗰啲要俾钱啊嘛。 系咯， 即刻上人就揾佢啦。 冇错，冇错。 建波， 但系头先讲万利就好啲啦，因为嗰嚿钱又唔系商界嘅。 咪咯， 系啦， 系政府所谓其实公共 系啊， 而家地产商 都唔系政府钱啦， 间接啲地产商 我哋自己啲钱嚟噶嘛。 系啦，嗱又要 自己喺佢袋度攞。 又要讲翻嗰样嘢，你地产商投地就系你做生意嘅成本嚟噶嘛？你咁唔中意咪唔好投咯，办系咪先？ 赚到咪唔好起， 系啦，赚到唔好起咯。总有一个价位你系赚到钱。 就算唔攞呢嚿钱出嚟，你都要咁多钱投噶啦。 系啊，咁同埋你买咗笪地。我哋啲钱攞嚟做乜关你鬼事咩？ 系咯，你真系整高铁嗰啲，我情愿你攞嚟做 嘢嗰个啦。咁我亦都唔系提议话所有呢啲钱都去晒做养老，即系呢个 亦都可能唔需要咁。 香港社会系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嘅医疗啊，或者其实真系基建有啲基建真系要起嘅。咁我觉得只系话我哋睇呢啲政府嘅钱，其实你就应该睇开啲，就系政府嘅钱唔系政府嘅，政府嘅钱系我哋嘅。当然唔系话好似你喺银行户口咁随时又要揿出嚟攞，但系政府嘅钱咧系公家嘅，公家嘅钱咧就应该使翻喺公家嘅利益，而唔系咧卖地嘅钱又攞翻嚟起嚟起基建，咁即系 loop 死咗无限循环， 系 嘛？咁冇理由咁戆居噶嘛，真系戆居噶，系嘛？咁 我哋有个友好团体叫做本土研究社啦， 系 佢称呢个咧叫做呢个资金嘅旋转门啊。同埋好似赌钱咁啊！佢呢样嘢咧系沉迷咗落去嘅，好似个毒瘾咁啊！即系你越起咧，跟住起啲基建啦，咁附近地价一定高啦，起路嘛。 系 咁，譬如起铁路都系噶。咁然后高咗地价之后咧，又我嚟卖，卖完之后啲钱又起基建，咁佢咪政府嘅个角色？ 但系如果系将呢啲卖地嘅钱攞嚟做，譬如话你一个人全民退保一部分啦，咁样咁，但系会唔会都系有呢一个问题出现咧？就系、是、即系会将嗰、那个，即系我好似我哋然后我哋喺度 endorse 紧呢一个卖地嘅政策。咁系咪都会某个间接或者直接影到香港嘅地会不断咁样又会水涨船高，跟住令到啲人又更加难上车啊，诸如此类咧？ 咁我谂要将两个政策嘅讨论要分开讲嘅，因为咧高地价政策同埋香港有冇地，咁其实大家讨论到烂啦，香港有冇地吓吓，咁你话熟地唔够咁样，咁点解高尔夫球场又唔可以起楼？咁点解 解放军嘅基地要摆喺嗰个位置？ 系啦，点解解放军基地要摆喺嗰个位置？吓，点解美孚新村已经起到密晒啦？咁嗰度仲可以无端端起多栋嘅咧？咁样咁啲中产又唔出声嘅，咁样吓，咁 好恰嘅，我哋香港啲中产 系啊，咁所以个问题系 美孚有一个出声叫任建锋。 都唔止佢嘅，咁所以成件事个应该系要分开嚟讲，就系咧，我哋究竟个地其实系香港最宝贵嘅资源，你用咩政策去卖佢，卖咗得翻嚟嘅钱，其实应该系使翻喺香港市民身上，而唔系话喂不停咁起，你基建嘅回报你起到咁上，香港有几大咧？你不停咁起，始终个回报会低嘅。你个回报一低嘅时候呢，其实就即系嘥钱。 佢尤其系佢嘅投资过大，咪直接令到佢回报好似低咯。我成日都好似为咗，即系可能我哋 layman 望落去嘅话呢，有啲工程根本上呢就系、是、好似香港都未需要去到嗰个位用嗰样嘢。咁但系为咗呢，佢可以同呢个国内嗰边可以做一个所谓嘅一个 接轨啊， 接轨啦，诸如此类呢，咁啊夹硬去做啦，有少少系。 系啊，咁你创意工业又唔做啊，咁嗰啲呢。咁。系咪又越扯越远啦？咁但系其实一个政策咧系即系你要谂翻究竟服侍个对象系边一个？究竟你系服侍个香港人全部，即系香港全部嘅地嘅钱 ，eventually 卖到嘅钱系会去翻香港人度啊？定系话去翻嚟买水泥石屎，咁又去咗唔知中国嘟嘟公司咁？咁等佢再毒害下你咧，起啲原水楼 啊！呢、這个我而家日日都喺度对住呢样嘢。好，咁我哋就下一节再翻嚟，我哋会讲翻啲轻松少少嘅话题。转头见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